好了，各位，说到这儿，今天的娱乐大篷车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。最后呢，咱们来欣赏影片当中的插曲《新四军军歌》，非常有名的一首革命歌曲。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，这里是娱乐大篷车，代表调度侯磊，技术吴国，感谢各位的乘坐，下次旅程不见不散。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想过我的感受，你把错都推给了我，我该怎么去做才能放下曾经的承诺？你可曾想过我有多难过？你就这样转身就走，时间是注定今生做活该的我，就是欠你那么多。